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昂。 今天有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 是的， 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包括听听 FM 聊天室啊这种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谢谢大家伙的提醒，今天是9月7号，也是很多球迷惦记的一天哈。哎，农历8月初1了呀，五号线，谢谢您的提醒哈。那也请大家关注今天晚上11点，我们12强赛哈将会迎来第二个对手日本队。 是的，这不好对战啊，这日本毕竟是本组最强的球队，那看看今天会有怎样的结果。 嗯，于老，我是曼联，家里人晨晨，工体老球迷，小时候可帅了，这些朋友都在哈，感谢大家伙这么早就来打卡。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还是要给您介绍一下服贸会的情况哈。那今天呢，我们北京体育广播这边还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和内容向您介绍，请您关注正在进行的服贸会。 嗯，是的，还有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二届优秀作品音乐作品发布。 东京奥运会冠军全红婵帮助广东队夺得了全运会跳水女团的金牌。 在国足方面，李铁表示对日本的比赛要当决赛踢，做了充分的准备。 而接下来的12强赛，中国队对越南队的比赛将会在阿联酋的沙加来进行。 在体坛热搜榜方面，丁宁退役，一度冲上榜首。 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国选手张帅和斯托瑟的组合呢，目前已经挺进了女双的8强。 是的，小资伟也直落3盘，胜辛娜，挺进美网8强。 今天话题当然要说说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哈。 嗯， 那我们只能期待了哈，期待国足怎样的表现哈。 是的，这个过程结果都会如何呢？ 嗯，丁宁退役了，那可能也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唏嘘哈。说说哪些体育明星的退役让您印象深刻？ 是的， 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俊先生说了，大伙儿早啊，今儿11点呢，是。他说少数当赢哈，进一个球咱也算赢了。 哎，是， 进俩呢您就更高兴了是吧？ 对，关键是让我们球迷无论输赢吧，看一场能心情好点的比赛。 嗯，也有很多朋友提醒说今天是白露节气，所以说像这样的早晚的天气会比较凉爽哈。所以如果您早上外出比较早的话，上班早一定要多添一件衣服哈，这个时间段是不太适合露手露脚了。 嗯 嗯，今天晚上11点。阿昭说了，这比赛得跟阿曼学习，看看他们当时是怎么赢的。 是的，看看李铁今天会怎么布置啊。 嗯，之前我们说这个阵容大伙儿都觉得好像可以有待调整哈，个别位置哈，其实个别位置可能今天会有变化，看看吧，今天11点咱们有哪些变化哈。 嗯， 枪哥说了，我打算今天中午啊睡个午觉，然后11点的时候呢就比较有精神了，看这个比赛哈。 是 啊，中午的时候如果您觉得比较疲累的话，可以啊稍微调整调整。白露来了，夏天也过去了，家里人说哈，对，初秋的感觉已经比较浓烈了哈。 嗯， 早晚比较凉，最近呢也经常下雨，感觉会真是秋天的脚步越来越快了，这才9月初啊。 哎，就已经挺凉的了哈。 嗯， 甚至有点冷了。 我记得哪一年啊都快11了还特热呢，今年凉得快哈。 是， 嗯，好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啊。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介绍体育消息之前，我们还是来关注疫情防控。 嗯，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21亿，国家卫健委通报啊，截至2021年9月4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038亿剂次。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儿心态啊，牢住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坚实，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专家也建议，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公众仍然需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继续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2021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报道，我在服贸会等你。 我们来介绍一下服贸会的消息。昨天下午，20位曾经登上过榜单的北京榜样的代表来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中心展位参观，他们也体现了 AR 广播体操设备，并向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送上了祝福。来听本台记者徐真为您带来的报道。 9月6号下午，20几位北京榜样代表来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位于首钢园1号馆的中心展位参观，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介绍下，了解了我台展位的特色亮点。体育广播设在中心展位的两台广播体操 AR 体验设备吸引了北京榜样们驻足，他们跃跃欲试，纷纷要求亲自体验。北京榜样平谷区七彩阳光康复中心负责人王小月一来到展位就向工作人员询问 AR 广播体操设备，体验过后他说道：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同时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心呀、健康呀，然后还能让这些比如说年轻的朋友啊，还有年龄增长一些的朋友啊，有助于大家的这些在生活上边，然后在工作上边是一种释放自己的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特别的好。 北京榜样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社区志愿者梁慧兰在参观结束后又特意体验了一次 AR 广播体操，他说这种互动打分的形式特别有意思， 这是对自己就是练的一个程度哈，一个考核或者对一个激励，我觉得挺好的。我以前就是参加过这个启动仪式嘛，是领操员，所以觉得做对身体啊各方面都挺好的，全面健身，我觉得这样如果带动大家一块儿。 在参观结束时，北京榜样们来到了体育广播万福北京录制区域，献上了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的美好祝福。巴塞罗那残奥会铁饼冠军刘玉坤说道： 我是北京冬奥会的宣讲员，从2017年讲到现在已经讲了5年了，所以我觉得冬奥越来越近了，我们作为一个奥运人，我们也祝福北京圆满成功的开冬奥会，我们也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奥运人一辈子的荣幸，赶上2届奥运会，祝福北京。 最后北京榜样们一起喊出了口号： 健康中国， 万福北京。 今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哈，也希望大家多多去关注我们这个展位。 嗯，是的。还有服贸会的消息啊，石景山区230平米的冰场引起了关注，多种体验形式让市民乐在其中。在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当中呢，这个冰场啊有多种的冰雪体验形式，请听北京体育广播徐真的报道。 位于服贸会6号馆的体育服务专题展中，一座230平米的真冰场引人关注，让前来参观的市民体验到奥运冰雪项目的乐趣。石景山区体育局工作人员李亚介绍道： 现在这片区域是我们和区内企业阿尔豪斯联合动制的一块冰场，大概面积是230平，基本在48小时就可以制作完成，主要就是提供了居民免费的一种体验。我们会就是有专门的时间表，分别是有这种个滑冰车的体验，还有会有这种打冰球，然后包括花滑表演，然后也是可以让居民朋友或者是来参展的朋友可以更好的体验到这个参与冰雪的这种乐趣。 9月6号当天，真冰场中摆放了4-5辆颜色各异、造型为小鲸鱼样式的可爱冰车，不仅吸引了成年人，也吸引了不少儿童前来体验。李亚说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冰车体验，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然后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就来体验一下，更加就是参与冰雪嘛。 这种更开放、更易操作的冰雪体验形式让冰场人气极高，充满欢声笑语。参观者谭女士说： 这个娱乐项目又开心又好玩，觉得那个要快开那个冬奥会了嘛，然后现在让老百姓都能够体验一个冰上的运动，能够增强体质，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学习，更好的生活。 赵先生带着2岁多的孩子一起来体验冰雪项目，他说道： 这样的形式呢，在外边的话，他因为他年龄还小嘛，那个像外边正式的溜冰场他可能还玩不了，但像这样的形式呢，他可以体验体验，挺好的。尤其说咱们这个冬奥这主题的这种形式的，让小朋友们都参与参与。 今年的服贸会北京老字号展在首钢园举办，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哈也进行了探访。42家京城老字号携众多特色产品亮相，涵盖6个行业，展现历史传承底蕴和新时代创新的成果。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祥畅的介绍。 挺好看的，因为它上面画的是戏曲人物，比普通的月饼更有趣了。 在北京稻香村展台上，三 D 喷绘萌趣版京剧脸谱糕点吸引众多消费者观赏。枣花酥抱枕和中秋兔爷摆件儿，传达着传统节日文化魅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致手工月饼制作技艺，饱含糕点师们的匠心情怀。北京稻香村营销负责人吴强说：“ 传承京味文化的翻毛月饼，口味有翻毛五仁、翻毛酸奶，还有自来红、自来白等等这类产品。我们还带来了目前火爆全网、热度非常高涨的零耗电的创意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笔墨纸砚立体造型的文房四宝的绿豆糕，可以搭配我们的巧克力酱去 DIY。” 全聚德集团展台前，全聚德全新 IP 形象萌宝鸭玩偶和观众互动合影，手提袋、马克杯等文创衍生品让人眼前一亮。全聚德集团相关负责人李东介绍， 具体呢分为毛绒系列，还有实用的马克杯这种系列，还有亲子的一些餐具系列，还有徽章系列、冰箱贴系列。徽章呢都是为环球影城那边啊打造的专款，是有九个图案，代表着不同的国家。 今年福茂会42家京城老字号携特色产品精彩亮相，涵盖餐饮服务、商业零售、文化和工艺美术等六个行业。荣宝斋依托丰富馆藏资源，提取书画作品中的创意元素开发衍生品。荣宝斋文创中心相关负责人孙楚格说， 比如说我们那个手账贴纸里面就是齐白石先生的一张九秋风物图，我们做了一个解构，里面有书法篆刻呀、印章啊、题跋呀，这些部分我们都做了元素的提取，比较受女性和小朋友的喜爱。另外像我们出的这款丝巾，原作是张大仙先生的华山云海图，这款也很多的朋友喜欢。另外这款药箱就是和非遗传承人合作的。 今年北京老字号展区的参展企业平均年龄超过133岁，在文创新品区，瑞福祥用互动体验手工盘扣制作的方式展示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瑞福祥企划部主任王强介绍， 消费者对老字号还是比较关注的，展示瑞福祥非遗技艺的中式的这个服装，我们带来了一些瑞福祥的原创的新的产品，比如说新款的小的这个手包，原创真丝的围巾，从图案寓意上都有我们瑞福祥的这个符号。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很多朋友都在期待今天晚上11点的中日大战哈。 嗯 啊，吴梦生说，哎呀，我还是不看了，我听个结果吧， 紧张 啊，挺他们拿个分儿。 嗯 嗯， 哎，确实很多听众朋友在说啊，这个关键是对日本的这场比赛啊，还是对手实力比较强，我们呢之前又是已经输掉了，所以说可能心理上压力都会比较大啊。希望大家都能，球迷也好，球员也好，放松一点。 但是8338觉得强烈感觉今天中国队会战平日本队，是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信号。 嗯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哈，我们肯定要说中日这场比赛。接着我们给您介绍一下有关冬奥会方面的动态。 是的， 嗯， 第二届冬奥优秀作品的首支单曲昨天发布了，北大学子李雪琴献唱《向世界微笑》，这首歌旋律轻快温暖，为赛场上的运动健儿加油，向世界发出热情邀请。从昨天开始，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二届优秀作品音乐作品会陆续发布，20首优秀音乐作品分别邀请了蔡国庆、容祖儿、谢霆锋、南征北战组合等文艺界嘉宾来演唱。 2020年8月，北京冬奥组委联合中国文联共同启动了第二届冬奥音乐作品征集活动，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参与和广泛支持。经过专家委员会认真评选，最终评出20首优秀音乐作品。冬奥优秀音乐作品记录了中国音乐人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热爱和向往，承载了社会各界的热切期盼，点燃了全民关注和参与北京冬奥会的激情。 2021到2022赛季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冬奥会水池模拟比赛近日在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结束了，共有来自10个省市代表队的88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的水池赛。通过资格赛选拔出的地方队19位男子运动员、20位女子运动员和咱们国家集训队的运动员共同参与了后续的混合团体比赛以及个人项目比赛。混合团体决赛当中，邵琦、王新迪和余胜哲获得第一。男女个人项目的决赛中，徐梦桃、徐思纯和邵琦获得了女子组的前三。男子组的前三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家队的队员齐广璞、贾宗洋和王新迪。 在滑冰方面，9月4号是首都体育馆2021冰雪惠民计划公益开放日，由中国滑冰协会主办的“三亿由我滑起来”系列公益活动在这里正式启动。这是冰雪惠民计划自7月18号启动以来，首都体育馆的第二次公益开放日，也是首都体育馆最后一次对公众开放。不久之后，这里将举行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测试赛。活动现场，冬季、夏季奥运会冠军、世界冠军和北京市区代表队以及热爱滑冰的大小朋友们齐聚一堂，钱红、桑雪、张宁、郑海霞等夏季项目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与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张志强、隋宝库、赵楠楠、于俊勇、于永俊一同站上冰场，为“三亿由我滑起来”活动助力。目前已经有来自北京、重庆、江苏、河北、辽宁、山东、四川、广东、甘肃省、黑龙江、内蒙古、宁夏、新疆等13个省市的19家学校、俱乐部、运动队参与到活动当中，通过拍摄视频的方式点亮了自己的所在的城市，实现了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 刚才说到这个歌曲当中有李雪琴演唱的哈，赵军说起这个孩子简直一听就想笑哈，我们如果要是手上拿到了这第二批的最新的歌曲的话呢，一定在第一时间啊和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关注冬奥优秀音乐作品。 冬奥的世界，梦没有边界，让我们用心把精彩书写。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今天要说说晚上11点这个中日大战哈。深秋说了，防守反击，防守反击，防守反击，重要的事儿我说3遍。可是有朋友说，我看今天就不用什么战术了，反正也是输。9144RC 说的。 有的朋友可能更悲观一些啊，说就看看国足能灌几个吧，带着这种心态能避免心理被虐。其实就算带这种心态啊，真正的这个如果说有不好的情况出现的话，其实心里还会难受的。 也有朋友哈在说这个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各种猜测吧。因为日本队呢第一场比赛也是意外的输了，所以大家呢对这场比赛其实还是多少充满了一点点期待哈。 确实 就像上一场比赛日本队输的时候，咱们说那咱打澳大利亚也行。 上一次是类比了啊， 对， 但这次是同比哈。我们觉得万一哈日本队突然就从这一届世预赛开始也走向一个足球的低谷呢，尽管说哈哈看着他们的阵容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啊，但是毕竟足球是最后是看输赢平啊这三种结果的，那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日本就此一蹶不振了，那是我们的好机会。当然了，这个需要奇迹出现。 好，欢迎大家一边听一边聊哈。我们伴随这个话题来介绍全运会。其实全运会很多比赛都已经开始了。经过花样游泳比赛结束后3天的短暂沉寂，西安奥体中心的游泳跳水馆昨天再现经典，由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冠军全红婵领衔的广东队，在全运会女子团体比赛中力压 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陈芋汐和张佳琪分别领衔的上海队和北京队获得了冠军。那这也是本届全运会跳水成年组的比赛当中产生的首枚金牌。那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对，相比较而言对于奥运会来讲，全运会的竞争其实是更大。来听听他的赛后采访。 代表国家出战为国争光，可能就是自己肩上的责任比较大一点，然后全运会是代表自己省，就是各个家乡，然后这样的话会感觉更亲切一点吧。 泳池当中再次上演了水花消失术哈。 是的，在本届全运会跳水成年组女子团体赛呢，共有广东、北京、上海、四川及东道主陕西等10支代表队来参与争夺。当日早上结束的十米跳台的比赛中，全红婵表现出色，在第二轮难度系数为3.2的 407C 动作中，她的空中姿态优美，入水水花控制得当，总共7名裁判中有4人打出10分。在第五轮难度系数同为3.2的 5253B 动作中，两位裁判打出十分，他也因此获得了413.90的高分，成为当天唯一获满分的选手，为广东队最终夺冠打下坚实基础。广东的选手陈逸文、欧阳玉的组合、欧阳爵的组合获得了双人三米跳板的第一。 广东选手呢，在晚上的比赛继续再接再厉，罗春晓和何延伟他们获得了女子十米跳台的第一名。那三米跳板第一呢，是被河北选手王涵获得。至此，跳水项目的女子团体比拼中，广东队是获得了全部4个项目的3个第一，并最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那河北队和陕西队呢，最终是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是的，其他项目啊，新人称王啊，在蹦床方面呢，第14届的这个全运会蹦床男子女子个人决赛啊，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体育馆举行。22岁的湖南选手严浪宇和20岁的福建选手林静琪，分别是击败了赛事有夺冠的热门东京奥运会银牌得主董栋和刘玲玲，战胜了全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刚才全红婵也提到说，在国内跳水那简直就是这个竞争要比奥运会还要激烈的确是这样。刚才说到的这个女子团体决赛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全红婵包括其他您非常熟悉的选手之外，这次世乒报没有参加总共有11位世界冠军到场，所以说全运会这个赛场应该说是要比奥运会一点都不差。 是的， 这里的世界冠军适用的比赛是奥运会、世锦赛、跳水世界杯，全部都是冠军。比如说奥运冠军呢，就有5个人，像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女子十米台的冠军任倩，还有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台的冠军，刚才接受采访的全红婵，以及女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王涵，包括东京奥运会的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陈芋汐和张佳琪，这些都是奥运冠军，还有世锦赛的冠军有5位，反正林林总总算起来11位冠军在全运会的泳池当中一决高下，你说这块金牌的含金量有多大 是的，亚运会方面，杭州亚运会比赛场馆今年10月底会全部完工。亚运会即将迎来倒计时1周年，在10月底前呢，运动会的这个比赛场馆会全部完工。亚运会在浙江全省范围内设立了55个比赛场馆、31个独立训练场馆、1个亚运村和4个亚运分村。目前42个比赛场馆已经竣工，正在进行赛事功能验收。亚运村和亚运分村将于今年12月底前验收交付。31个训练场馆计划于2022年5月前竣工验收。目前总体按计划推进，完成交付的场馆将通过测试赛进行演练改进，不断完善优化场馆功能。今年计划举行10项测试赛，涵盖田径、篮球、射击、乒乓球等项目。其中，韵味杭州田径邀请赛已于今年7月。成功举办。在9月10号晚呢，杭州亚运会倒计时1周年主题活动将在杭州奥体中心网球中心举行。杭州亚运会官方体育服饰、礼仪服装和火炬即将揭晓，主会场将与海内外亚运城市互动连线。 来介绍一下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况。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网的女双第三轮比赛中，张帅搭档斯托瑟2个7-5直落两盘击败了3号种子日本选手青山修子和柴原英英，继2018年再次打进了女双的8强。接下来将会对阵10号种子跨国组合多乐海德和桑德斯。 另外在女子单打方面，一个比较焦点的比赛哈，赛会十一号种子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本希奇第一盘就陷入了23分钟的超长抢七，最终是7-6和6-3直落两盘击败了七号种子斯维亚泰克，这是职业生涯第三次能够闯入到大满贯女单的八强。 嗯，他的对手呢是拉杜卡努哈，拉杜卡努连赢11局速胜，首战呢首次进入八强啊，就是会成为本希奇的对手。英国的新星哈拉杜卡努用65分钟便以6-2、6-1横扫美国本土球手罗杰斯，成为继格肯卡内皮之后在公开赛年代第三位闯入女单八强的资格赛球员。目前在法拉盛公园取得7连胜且不失一盘的拉杜卡努将在1/4决赛中面对东京奥运会冠军本希奇。 男子方面，今天凌晨男单的第四轮比赛中，赛会四号种子小斯维列夫延续了近期状态的出色，6-4、6-4和7-6击败了13号种子辛娜，也是职业生涯第七次能够闯入到大满贯的八强，是这个赛季各项赛事的第15场连胜了。 嗯，其他的单打方面啊，在男单第四轮比赛中，12号种子艾利亚西姆先丢一盘，4-6、6-2、7-6、6-4逆转击败了美国好手迪亚福，生涯首次进入到美网男单八强。11号种子阿根廷好手施瓦茨曼爆出冷门，3-6、4-6、7-5、7-5、1-6不敌资格赛选手希洛普，后者成为继2008年的穆勒之后又一位闯入美网八强的资格赛选手，上轮击败西西帕斯的18岁天才阿尔卡拉斯继续前进，决赛盘送蛋，5-7、6-1、5-7、6-2、6-0战胜高约夫斯克，挺进八强，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最年轻的男子八强选手。 接下来呢，大家也会在中心球场啊看到德约科维奇和布鲁克比克斯比的比赛。今天呢，还会看到安德莱斯库对阵萨卡里啊女子单打的这一场对决。 嗯， 好，那这是我们第一时段为大家介绍的内容。别忘了，我们今天哈肯定是集中关注一下中日大战，今天晚上11点这场比赛，欢迎您呢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昨天呢，丁宁也是宣布退役了哈，也可以说说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运动员退役时的情况。 是的， 嗯，很多朋友说再输的话，主帅是不是得下课了？啊，您说的是森保一是吧？反正有这样的猜测，但我觉得不太可能这么快就让他下课哈。 对，确实，但是现在森保一这个压力很大哈。我觉得如果说不赢，如果说小胜啊，这个压力都不会缓解啊，只会就是说保持这个压力的强度。但一旦说平了或者负了，那可能就不好说了。 嗯，第二时段我们仔细的跟大家说说中日这场比赛，今天晚上的11点，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核心商圈，写字楼面积170平米以上应有尽有，独立办公区、会议室、头脑风暴区、水吧区等，满足各种商务需求。 北京广播大厦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享受拎包入住的便捷，周边配套完善，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垂询热线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奥运。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遨游。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服贸会等你。 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来了。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报名中。本次大赛旨在鼓励声音内容创新，发掘和培养善于表达、精于策划、专于运营的新时代融媒体主播。大赛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盛典，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12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吧。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响，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哈。 嗯， 欢迎大家伙呢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和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也有刚刚来报道的哈，欢迎大家伙啊，7250今儿来的稍微晚一点跟大伙报道呢啊，没关系，包括赛翁 boy 即使今天来晚了，但是不会错过国足的话题哈。 是， 嗯啊，今天晚上11点他说别输，气势就行，打出咱们的训练水平，也别让人家给虐了就行了，保持好心态看球。 嗯 嗯，刚才也看到赵军贴了张图哈，是说这个日本队这边说了，如果要是不把咱赢了，这教练得下课，结果咱们这个家里人都说行，那咱帮他一把吧，让他下课吧。 是，这确实啊，足球当中经常有教练带队带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啊，突然这支球队就不会踢了。 嗯， 典型的强队也有这样的时期，然后就是换帅的问题。当然了，咱们看今天这个晚上是不是进入到日本队，会不会进入到这个怪圈。 国足主帅李铁昨天也是出席了对阵日本队的赛前发布会哈，他表示说接下来对日本的比赛真是要当决赛来踢的。 嗯， 第一场比赛之后呢，还是针对那场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准备日本的时间不长，但是通过这段时间呢是可以走出首场失利的，这几天准备的挺好的，希望把这场比赛当作决赛来踢。球队做了简单的调整恢复，做了针对性的准备，希望呢今天晚上有好的表现，还是那四个字吧，全力以赴哈。 是的啊，全力以赴，甩开包袱。中国日本这两支球队啊，因为第一轮都是输球的，所以说包袱的层面上来说都不小啊。 嗯， 12强赛首轮失利啊，国足是推上风口浪尖了。那短短几天之后，多哈当地的时间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3点，国足会继续在哈利法国际体育场迎战日本队啊。能否在这一轮比赛中拿分呢？不仅仅要看国脚们首轮失利后心态调整情况，更将取决于球队重新定位后的战术部署以及执行情况。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呢，森保一如果无法率队拿下中国队，很有可能就此下课，而足协主席田岛信三可能也会因此受到牵连。 那在输给澳大利亚队之后呢，我们从教练的用人到战术安排、球员的发挥等等哈，大伙儿都各种议论吧。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对于日本队进行人员的大调整、技战术大变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了。那这一方面呢，以往咱们在这方面也是有比较惨痛的教训哈。另外其实还是要尊重主教练李铁的想法哈，他有自己的安排，比如说呢依然还会坚持打四后卫的这种打法，而不会因为输给澳大利亚之后呢就改打三后卫甚至是五后卫，不丢球少丢球为目标。那总共十二强赛咱们有十轮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只打过一场比赛哈，所以说咱们的设想当时是争取要出线嘛，你想要出线的话就必须努力争取，即便是日本队再强咱们也要敢于去拼哈，和对手对抗。所以说刚才我们在这个发布会的这个内容介绍的时候也说，他说了要拿这场比赛当决赛来打。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的教练团队啊，工作团队最近几天呢也是在和球员做内部交流啊，希望能够忘却之前的第一场比赛的这个问题啊，不能说忘却问题啊，是忘却这个赛果啊，总结问题，然后更多的是鼓励球员们要敢于发挥，不要有太多的顾虑而变得缩手缩脚。 至于这个战术打法方面哈，我们连线了多年跟队的国足的记者腾讯的赵宇，他说哈，池忠国有望和吴曦来搭档，加强中场拦截，替代有更侵略性哈，看看他是怎么来预测的。 我觉得目前国足跟日本队的实力差距比较明显，所以说在中场加强防守、加强拦截是必须要做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给吴曦找一个防守的搭档。纵观所有这些人吧，在防守比较擅长的还就属池忠国。所以说，我觉得让池忠国跟吴曦搭档，一方面可以在中路加强这种拦截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在进攻上可以解放吴曦，所以还是比较合适的。据我了解，前两天李铁也单独跟池忠国进行了交流。所以这种交流就是释放了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很有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安排池忠国首发出场。我觉得不管他真正能不能起到这种决定性的作用，但最起码我们的思路是正确的，这个非常关键。因为第一场跟澳大利亚队比赛踢完之后，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来，其实中国队在中场的拦截做得不够，现在教练组也在这方面做调整，尤其是跟日本队这样的球队去比赛，你必须得在中场限制对方，必须不能让对方很容易的把球传导起来。其实我们更需要一个这个野蛮型的这种防守型的中场，不过现在这份名单当中并没有这样的球员。既然没有这种野蛮型的中场，那我觉得只能选池忠国了。池忠国我觉得踢的也不用太客气，不用特别文明，有些东西你可能抢不到，你也可以尝试这种犯规，因为足球场上我觉得是允许犯规的，只要你能够打乱对方的节奏，给对方更多的限制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跟目标吧。能不能赢并不是中国队说了算的，还是要看对方的发挥以及我们的发挥以及我们的这个战术的执行力等等吧，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我知道想要很容易的击败日本队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做好自己就行了，不用过多的考虑结果。 大海说，今天咱要是拿一分那就胜利了，保平争胜了，那边是不是就下课了？ 很有可能 送他一程。 是的，加强防守的同时啊，我觉得李铁也不会于这个只挨打不还手啊，这一点在他2019年底代理国足主帅身份参加东亚四强赛的时候已经证明过了。虽然在对阵澳大利亚队时没能有所建树，但是埃克森加吴磊的这对锋线组合哑火的更主要原因还是缺少来自中场的支持。毕竟面对一条英超德甲级别的后防线啊，想要靠个人单打独斗取得进球难度可想而知。至于外界质疑的阿兰和洛国富两名规划球员一直没获得上场机会的问题，国足相关人士表示呢，在人员使用和战术打法问题 上，作为主教练的李铁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中日之战是否会在锋线上进行人员调整，还要看李铁的战术思路和打法要求。按照国足方面的说法，不管四十强赛还是十二强赛，李铁和教练组都与队员保持着非常好的沟通，队内的氛围也非常融洽。相信不管哪名球员上场，都会按照教练的要求全力以赴踢好比赛，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此前因为行程原因未能赶上日本与阿曼队的比赛的两名球员，阿森纳中卫富安健洋与另一名中场大将守田英正已经都到了多哈，并且加入球队了。不出意外的话，两人都会以主力身份出战与中国队的这场比赛。 刚才赵宇提到说哈，池中国有望跟吴曦搭档，因为咱们中场拦截上一场比赛做得不好哈。魏克说了，哎，这个解说员这个嘉宾怎么跟我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呢？不谋而合呢。那接下来啊，看看啊，这个观点是不是跟您也是不谋而合？赵宇说，国足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拖住日本队，反击得坚决。 这场比赛对于日本的来说也是压力比较大，因为第一场输给了阿曼，他们急需用胜利来证明自己，缓解身上的压力吧。我觉得现在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第一，这种心态，心态上肯定是非常对这种胜利是非常渴望的。而且这几天经过训练之后，他们的磨合更好了，所以说现在应该是一个非常可怕，非常强大的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给中国队会制造很大的麻烦。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队更不应该急躁，就是稳扎稳打吧。对方可能会急于进攻，反正这个我们其实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吧？能多拖延一点时间就多耗一会儿，就多耗一会儿，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当然了，我说这个跟对方耗着，并不是说让队员们故意在比赛当中比如说倒地呀、然后拖延时间啊，不是这个，而是需要打持久战。我觉得只要你做好这种持久战的准备，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反击，是不是能给吴磊多传一些身后球，那也有这个进球的这种可能性。能不能进现在不好说，但最起码我觉得战术思路要明确，就是尽可能的拖延拖住比赛，然后寻找这种反击的机会吧。 很多朋友哈都聚集过来了，一说到晚上十一点的比赛，还是多多少少有自己的观点哈。一览众山小说，咱们上半场死守，下半场然后哈是吧。文东说了，上一轮日本队输球之后呢，势必会大举进攻，打防反是唯一的办法。 是的啊，也有的球迷说啊，进个球就算赢了啊，这个有说的特别多的，说不要绷得太紧啊，这才第二场啊，尽全力即可。同时呢，战略上按照保平争胜的策略来，主打防守反击策略，别搞对攻。中国队的脚下技术方面是不如日本队的，而日本的球员缺点也多啊，喜欢粘球带球，相对反击也不够快，牢牢的把握对方的缺点啊，这想得非常全面啊。 三口之家说，我还是担心有机会把握不住，也不敢奢望拿分，起码进一个呗，是吧，完成最低的目标。 是的 啊，也有朋友宝良说了，说咱们上半场死守，下半场最后十五分钟反攻，那您对咱们的体力和这个防守要求还蛮高的。4178说，这实力的在这儿，只有招架之功了，咱就没有还手之力了啊，这是大伙儿信心不足的哈。 确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所有的球迷朋友搞一个低姿态也可以理解。踢排名世界排名三十多的没踢过，是踢世界排名二十多的没踢过，也是足球规律之内的事儿。 山泰是把泰山这名字倒过来了是吗？我第一次看到您的名字哈，有空的时候常来聊天，也是一起来关注国足的比赛了哈。哎，要不咱们就一起把日本的这个主教练，咱让他下课吧， 是， 这是美好的愿望。 我们得期望什么呀？期望说这个主教练现在不得球员民心啊，球员强迫他做下去 啊，有这么多事儿啊。这是赵宇刚才提的这个观点哈，中场方面包括要打持久战等等哈，其实这些不说呢，大家心里也有数哈。两队整体实力有差距，我们的中超节奏和强度，那踢起来跟十二强赛呢完全是两种比赛哈。尤其第一场比赛咱们输了之后，首场比赛的技术统计呢，咱们是38.8%的控球率，也体现了被动哈。传球的次数当中呢，袋鼠军团是651次，遥遥领先咱们的412次， 他们可以不断的通过传球倒脚，尤其是中场的控制，越踢越自信，越有感觉，而且会找到空档哈、啊，送出致命一传。 是的， 第一个进球就是这样来的啊。 对，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死守啊，就是说不能那种死板一块的死守、因为对手如果说前面的几十分钟都在自己踢球，我们在跑来跑去，但是无球的防守的话，其实那我们的球感啊就在这样的跑动当中，球感和体能就消耗掉了。所以说还是要科学的去防守。当然了，我们的完败不代表着将士们不努力啊，有两个我觉得挺重要的数据，我觉得是可以用得上的，是在拼二分之一球和争顶的成功率上，中国队是都占优的，这也是能体现出小伙子们比较积极的比赛态度。那在踢日本的这场比赛上，我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这个要上身体啊，上对抗。其实这就是身体和对抗的一个体现啊。咱们上身体上对抗，不一定就是说要拿牌或者犯规，而是说呢，在拼二分之一球的时候，这种需要勇气和狠劲儿的时候，以及在利用我们的身体优势去进行争顶的时候，这两项我们在对澳大利亚的时候都占优的话，那在对日本的时候应该可以发挥得更好。 能不能保持你刚才说到的这些状态，而且这个状态时间的长一点哈，短一点，别十五分钟就踢没了，那完了。啊，也有朋友说，那咱们打日本是不是就是咱们跟咱们那个打马尔代夫那个水平有点像，就是咱们打马尔代夫和日本打咱们，这个可以这样比吗？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可能排名如果说啊，我们跟这个日本差50多名，50名，那然后我们再往后倒50名的话，可能120-130了，也许再往后倒个几十名到马尔代夫了，或者说到了一些比如说特别圣马力诺之类的球队哈，或者说爱沙尼亚之类的球队，爱沙尼亚120多嘛，正好是国足这个水平，但是还真别说，就是说这个其实。因为积分是一回事儿，积分是看这个约的对手怎么样嘛。另一回事呢，也要说啊，这个球队是不是成建制？比如说圣马力诺或者马尔代夫，其实他们的球队不算非常的成建制。从联赛的构建啊、青训的构建等等，包括球队的商业化的这个联赛的商业化运作，以及球队的整体的建制的构建，可能都不太完善。那我觉得中国队至少是一个各方面都建制非常完善的球队，这个还是有的一说的哈。 有朋友说了，感觉李铁会吸取上一场的教训，有针对性的对日本进行排兵布阵。实力上咱们确实是处于下风，看看咱能不能从精神气上来弥补一个，争取个平局呗。 也有这个从精神角度入手的说，赛前组织国足看电影800啊，点燃激情。这是另一方面的招了哈。 还说终于不用熬夜了，这11点看完也就1点，这睡觉的时候希望能我睡的时候有个好心情，但是相反有的时候可能睡也睡不着。 是，赢了我估摸着可能睡不着了哈，输了没准要是输的不好看也睡不着。 对，总之今天晚上可能会不太好睡哈。这个乡野小老头说，咱在本方门前30米的时候逮着机会就破坏，别让他给传懵了。 是， 好，30米的时候哈。也有朋友说，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11:20。哦，你说咱们的队员的这个体力是吗？ 看怎么踢了啊！如果说呢，也是上去确实啊，上去硬拼的话呢，我觉得这次李铁如果说还是要抢一下开局的话，可能会把抢开局的时间指标缩短一点。 阵型应该可以是这样的，你看这个三先生给排了一下哈，说前锋阿兰，左边是韦世豪，右边是吴磊，影子前锋艾克森，后腰给池中国啊，跟赵宇说的一样哈，搭吴曦，骆国富来替补后腰，后卫呢是。王申超、蒋光太、张琳芃和高准翼，或者要不让张琳芃打右边，然后昂打中间啊，昂打中间。防守的时候呢是4-5-1，然后呢反击也没有问题，因为咱们来一个4-2-3-1这样的一个排位嘛。 还是确实也是尊重了四后卫的选择啊。其实确实，池中国跟吴曦的这个后腰组合，我觉得是需要去我觉得各方面啊都是这么判断的， 可以试试哈。 对，昨天夜话的嘉宾其实也说了，说现在吴曦需要一个保镖，就像之前意大利的这个加图索是皮尔洛的保镖一样，那看看，也许今天就是池中国来担任这个保镖了。 可以试试这种搭配哈。也有朋友说，那打澳大利亚的时候，咱没踢多长时间，20多分钟就没劲儿了哈，所以说也挺担心的。说担心后防线的问题，先防守好了再找解决问题，再找进攻组织的问题。也有担心说千万别大比分输了， 大比分输了以后咱就不好踢了。 哎，是的。 嗯， 哎，也有这个球迷朋友说40岁了啊，上场2点起来看球，缓了2天。 哎，有点这个感觉，确实是啊。有时候1、2点，你现在要是真把这整个比赛看完了，第二天和第三天，恐怕第四天有的时候都有点费劲哈。 是。 嗯，也有朋友哈在担心这个急躁的情绪，说如果要是总控制不住球的话，急躁情绪肯定会让咱们过早的得牌的，到后来你再罚下俩那就甭踢了。所以说这个情绪啊需要渲染，但是不能过急，咱们后边还有比赛呢哈。 是的。钉子说啊，我觉得球队应该要做好上半场就被人打进一球的心理准备啊，然后是能否扛住压力不要崩盘，争取0-1到中场也是一种进步。这说的确实有道理，就是一场比赛我们主要是看到底有哪些能踢出来的进步的东西。上一场踢澳大利亚啊，也是拼了20多分钟，然后被进了一个以后呢秒崩啊，黑色三分钟嘛。对，所以说如果说这一次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这个面对强队日本队被打进去一个，这是虽然说是一种遗憾，但是如果说面对这个被打了一个球之后啊，能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这也是一种，如果说还能踢出自己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一种进步。 强队其实体现在实力强，另外就是调整能力强，瞬间就能把这个自己不利的方面给调整过来，这也是强队的一个表现哈。骑着乌龟说了，想的都挺好的，恐怕到场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哎， 大伙儿都在赛前说的挺好的哈。吴梦生说，昨我还看了一下这个越南对沙特的比赛，我感觉越南踢的也没那么好，关键是咱自己不能在场上出昏招。到时候下一场也不能输给越南哈。那说到越南哈，昨天已经确认了哈，12强赛 B 组第三轮，咱们和越南的比赛呢是在10月7号，11过完了的时候啊，我们在阿联酋的沙加进行。那具体的这个那一天几点现在还没定啊，开球时间没定。亚足联说了，和正在进行的9月份的比赛也挺像的，由于新冠肺炎的情况，我们在组织主场方面呢还是面临着挑战，所以呢要挪到中立场地来进行。赵宇和严强都分别对之后的比赛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前瞻哈。赵宇说，和12强赛相比，其实防疫还是更重要。 中国队现在10月7号的比赛确定在沙加进行，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前4场比赛有2个主场2个客场都是在西亚进行的，这是很遗憾。11月份的比赛能不能回到国内来踢，因为11月份我们有2个主场现在还不好说。各个方面也在协调相关的工作，最快也是11月份回到咱们的本土的主场吧。我希望这个能变成现实，但是现在这种疫情之下可能很多因素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说我们也就等一等吧。不管怎么说，这种防疫工作都是需要谨慎，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如果说不能回来，那2个主场都在外边踢，那对于中国队来说是非常遗憾的。但是在这种疫情之下呢，我们还是防疫为重。当然从这种球迷啊、媒体包括支持中国队的所有人的角度来讲，还是希望11月有2个主场，因为那2场比赛对于接下来的这种比赛整体比赛的走势和出现形势都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也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主场之后，借助主场之力能够踢更精彩的比赛，争取能够在主场连续的主场多拿分，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所以再回到国足的主场状况的话，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主场没法充分利用。对日本这场比赛本来应该是我们的主场，接下来澳大利亚也会真正启用自己的主场，而中国的主场什么时候能够启用的话，这早就不是一个足球话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整体的防疫乃至于全世界防疫状况的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竞技体育尤其是足球它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和生命和疫情的防控相比的话，这些都不是最需要优先级考虑的。因此损失一个主场是中国足球的损失，但是疫情不被扩散啊，这可能才是各方更加关切的话题吧。我们在这种话题上没必要浪费太多时间，大家都能够理解。 好，今天晚上的比赛是11点哈，如果您是球迷的话，别忘了这个时间。其实11点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好等的哈， 是的， 比1点强多了，比2点的时候，2点45这种欧冠的这个时间更好等一些哈。 对，不用考虑说前面要不要先睡一觉这样的一个没有纠结的可能了。 要不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中午睡一会儿，那晚上呢就相对看球就比较轻松一点哈。有朋友说，如果日本头一场没输给阿曼，那咱还有点机会。这人家那边都下军令状了，而且日本足球跟咱水平这要比的话，也不是高一丁半点的，咱拿什么去赢呢？是吧？ 嗨，那阿曼拿什么去赢呢？对吧？首先这是这一说，然后军令状这事儿吧， 这我觉得是媒体给的。 对，而且 人也没说要一定要下课。 是，而且最关键的是说。一般来说到了立军令状的级别，就是说已经出了不小的问题了。那军令状也不是良方神药啊，不是说有了军令状这球队问题一下解决了，可能只是一个甚至有可能是催化剂哈。 刚才说到了主场哈，下一场咱们越南也不能在咱自己这地儿踢。5006说了，嗨，其实踢不踢主场也无所谓，跟防疫比起来呢，主场咱就不提了哈。而且就算是咱踢主场，咱也不见得一定能怎么样哈。所以也不是特别看重这个主场的情况了，要不飞来飞去的，大家也是够折腾的哈。 是，5656说啊，我不看好国足，但只要打出精气神就行。确实，这也是我们期待的。就看这个精气神到底是怎么能让我们感受到了。 对，宝良说这个弱队打强队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加强防守呗。 是，然后池中国这个托尼伟说池中国不要寄予太大希望啊，在国安的防守也会被打穿 啊。 这是老球迷啊，老看是吗？但这就是我们国内最好的， 就已经是这样了。 是的，就像说啊，上场这个西哲发挥的也不好，但是目前能找到比他技术强的吗？也没有啊。 七公里说，这要真是咱赢了的话，那咱牛了。那是啊，咱这是可不是吗？咱也来1-0哈， 没错。然后宝良说阵型6-4-1， 呵， 您这阵型关键门将去哪儿了？ 门将也在前头不守门了。还有说这规划球员那多上俩呗，是吧？之前也没怎么使过，咱多派几个。这要看这个铁指怎么来安排这个阵容了哈。 是， 咱们大伙儿都是瞎说啊，最后还是得看他的哈。呆萌若愚说：“这张石在国家队明显感觉是不太敢拿球啊，是吗？是怕担责任吗？应该也不是，那怎么可能怕担责任呢？哈，有的时候这个节奏他对不上茬，你就感觉他哎，怎么好像不敢出脚或者是不敢接球似的哈。 是的，还有的球迷说啊，这个。”不喜欢，我就不喜欢太轴的教练。其实我觉得轴吧，不一定说坚持打四后卫就是轴。轴可能我觉得更多的严格来讲的说是明知道这可能不对，但是呢还要坚持。但问题是咱们其实现在也不知道这四后卫到底对不对。这世预赛无论欧洲区还是美洲区还是亚洲区的预选赛，我也看了不少场。弱队打强队毕竟都是预选赛嘛，弱队打强队的这个分组经常出现，这个对位经常出现，也看到了有这个选择死守的一些弱队啊，通常也是在30分钟前就会被打进去一个。 反正得有代价哈，不能说一点代价没有。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啊。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天空晴朗，光照充足，有利于气温回升，紫外线强，出行请注意防晒，早晚天气凉还要注意调整着装。今天夜间有降雨，目前处于地质灾害蓝色预警中，请您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预计下班时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气温在26到23度之间。近期降雨频繁，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合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早上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那今天晚上11点钟，12强赛中国和日本这场比赛大家已经讨论好久了哈。 确实 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第三时段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聊这个比赛哈。您一边聊着，我们也是请专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各自的观点哈。 是的， 今天的主咖上麦，请到的是足球评论人李欣。来看看哈，他的观点是怎样？ 是的，现在应该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好，请进李欣。李欣你好。 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李欣指导哈。 突然一下，这个情绪舒缓了一下，因为大家，我们听众朋友哈，在这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猜测，说今天肯定不行吧，这个那个的。也提到啊，我之前我们也有嘉宾提到说，这个池中国跟吴曦搭档中场会不会好一点哈？您怎么看哈？ 应该说这两个球员。是近几年联赛当中我们最好的中场的球员。当然两个人的类型呢还略有不同。从池中国在国安俱乐部的作用来看呢，比如说防守的覆盖的面积，还有和队友这种控制中场的能力。那么吴曦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比较典型的B2B 型的中场球员。那么两个禁区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其实早几年吴曦这个踢法在国内球赛中呢并不太多见，他的踢法其实比较欧范儿。跟池中国的差异在于呢，他可能前插射门、破门得分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控球在脚下，分球出球这方面呢，似乎要略弱一些。当然，如果中国队的中场安排池中国和吴曦搭档构成双后腰的话，那应该对于我们中场的这种厚度吧，或者是说对于控球，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确实啊，因为我们也在有人在讨论说三后卫、五后卫、四后卫哈。但其实看了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的，我觉得球迷也好，评论员老师们也好，都能看出来一个问题是，甭管这防线站几个人，这条线它没有厚度，因为中场的保护不足啊，中场这条线跟后卫这条线中间空这个差的太多了，澳大利亚球员开始跑起马来了哈、就比谁跑得快了都，是， 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再回看第一场与澳大利亚的比赛的话。应该说有人员安排上的问题，但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因为经历了40强赛之后呢，可以说在最后时刻我们拿到了12强赛的一张门票。毫无疑问，那一阶段最后时刻的成功可能也平添给我们很多的信心。 是。 但是打到十二强赛阶段呢，你也必须要看到，在这里面，五个对手其实风格特点、实力啊，各个都不太相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于我们来说，寻找定位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一次应该说，为了卡塔尔世界杯，中国足球应该说也是做了很大的提升，比如说联赛方面，还有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为了遵守这个防疫规定，我们从四十强赛最后阶段的这个主场啊，放到沙加举行赛，也包括十二强赛的前面的主场比赛，也放到了卡塔尔多哈来举行，提升很大。但是呢，也恰恰因为之前长时间没有对外的交流，所以对其他几支球队的这种状态不是很了解。然后澳大利亚可能一般很多球迷都会熟悉过往的一些在英超啊等等联赛踢球的球员，他们的实力特点还有澳大利亚队的整个的风格我们也都比较了解。再往后呢，有一些澳大利亚的球员在中国的联赛，说起来的话，对澳大利亚的足球呢也有些感性的认识，但现在的情况呢，就是交流比较少，所以对澳大利亚的情况呢不是很了解。而且呢，由于又是第一场比赛，也渴望有一个开门，恰上日本刚刚输掉的比赛，好像一下让我们就感觉到十二强赛热度在上升，所以可能首场比赛的定位啊，我认为是出了一些问题。现在讨论对日本队比赛的话，可能统一的一个思想就是防守有层次，中场增加厚度和硬度，控球在脚下。那么日本队的风格的特点呢，我们应该是要更熟悉，因为他有很多球员在欧洲踢球，或多或少的联赛啊我们也都看到过。而且日本从93年职业联赛的这种搞起来的时候，他的进步和成长是非常明显。所以可能对于日本来讲，我觉得也存在着一个定位的问题，就是不能被吓死。踢，毕竟足球是11个人在踢。那么与澳大利亚比赛的下半场呢，实际上我们看到李铁在进行人员调整之后，我们会看到场面上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变化。有了一定的控球，球队的运转也更像一支球队。 是， 所以我觉得打日本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定位的问题，就是可以侧重于防守，但是呢，也不能一味的龟缩防守。因为打日本这种类型的球队的话，你放出大片的区域给他的话，他是会蹬鼻子上脸。 在这个赛前啊，就这两天啊，也经常能在很多平台上看到一些声音，说日本队可能会着急啊，日本队一急了，咱们的机会来了。那您怎么看呢？确实，日本队如果说，比如说20分钟、30分钟一直没打进一个球，一直还是0-0，可能会存在这个，因为上一场也输了嘛，这个心理压力上、急了。您觉得会出现这样情况吗？ 我觉得不太会。因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对足球的理解不太一样的问题。我们说日本足球能有现在的一个水平，实际上就跟他们不急有很大的关系。从职业联赛创立初期，他们可能就对欧美的很多联赛模式进行了考察，论证了几年以后才推出了自己的职业联赛。我们呢，大概红山口会议还有棒槌岛开了两次，可能就决定了我们要搞职业联赛。还有一个呢，从多年的在亚冠比赛的观看转播过程当中呢，也有这样一个体验。其实相比较于韩国 K 联赛的球队，日本这联赛的球队，他们更不会因为进球或丢球啊，球员产生情绪上的起伏。而相比之下呢，中国联赛的球员在这一点上就做的是最差的。进球之后过于亢奋，或者是马上退归防守，丢球之后就非常消沉，或者是就感觉看不到希望。就是从一场具体的比赛来讲， 也是如此。那么到现在这个十二强赛，我们要知道，之前日本已经连续6届参加世界杯的正赛了。那么在预选赛的过程当中，刨除02韩日世界杯啊，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再加上世界20多名的这个排名，他有的是自信。所以打中国呢，我觉得咱们不要盼着他着急，咱只盼着咱自己，始终保持希望就可以。 对。是，咱们对国足啊，还是得有一个基本的期待哈。那我们之前在预测澳大利亚的时候啊，很多时候说我们的可能唯一的突破口，或者说我们唯一的这个招啊，就是吴磊的速度，然后这个吴磊可以利用对方中后卫转身慢这个特点去拼一下啊。当然了，后来也看到了，对方转身也没有那么慢，最关键是太壮了哈。一个架肘或者说空间一起来，这个就彻底内线卡住进不去了。那我们是这么分析对阵澳洲的，说我们还是有招的哈。那我们如果说去对战日本的话，咱们分析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比赛还有招吗？ 其实日本足球最近处的一个好像，我个人有时候看一些新闻报道吧，感觉日本足球处在一个怀疑或者是彷徨的阶段，因为他有很多人在欧洲踢球，大概60-70个，有那么10几个呢，你比如说在顶级联赛里面可以成为主力，有20几个呢，在他的欧洲的2级联赛能够成为主力，还有那么30-40个大概是在一些小的联赛或者是偶有出场。那么在奥运会之后，好像日本国内啊有过一些讨论，就是日本足球在世界的定位。那么从与西班牙的比赛来看呢，可能就会感觉到在国奥队层面呢，日本队要八进四的话可能要吃力一些。当然有东道主之力。那么在世界杯等层面上呢，可能从这个16进8要是一道坎儿。 嗯， 那么日本足球实际上也在努力寻找在世界范围内它的一个定位。当然在亚洲它毫无疑问拥有最强的这个综合实力和最好的球员的储备。但是呢，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竞争来看他们还有比较悲观的一种阶段，可能就认为我们的职业联赛开展的那么好，我们有那么多球员在欧洲踢球，但为什么国家队好像一踢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要差一些，就是1对1的话可能我们的球员不错，2对2也能打，3对3还可以，但11对11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呢，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个孙宝一，可能大概也被认为是国家队的一个短板，甚至讨论到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日本的教练能够在欧洲联赛中执教的话，那才标志着真正的日本足球是一个世界的强队了。从这些情况来看呢，就是如果我们想针对日本队找一个短板来去打的话，你比如说第一场比赛他的右路的究竟红树成为了阿曼的重点的打击的对象，那么如果第二场比赛他的右路进行调整的话，因为究竟红树已经离开了，但左路的昌佑佑都在啊，我们可能会认为岁数大了又没有在俱乐部踢球，就这个不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吗？有的时候足球它不是说一两个人的事情，那么一个单纯的右后卫或者一个单纯的左后卫的，不是说一个人就能负担起左路或者是右路的防守，它是需要身前的队友或者是内侧的中卫的队友，3个人4个人来形成整个区域的防守。那么就像我们所说的打澳大利亚队的19号，他高，他转身慢，用吴磊的速度，但你要是要有速度的话，让吴磊的速度发挥起来的话，你必须得给他创造空间，而我们打澳大利亚的时候根本没有清晰的一个大脑来指挥我们哪边佯攻啊，哪边酝酿，哪边暗度陈仓悄悄进村，然后突然怎么转移过去打到吴磊这儿，打到他脚下给他空间，让他利用速度 来去面对对方的中卫，我们始终没有创造出这样的机会。你玩什么呢？你就是纸上谈兵吗？所以就是在国家队层面呢，有的东西可以有很多的设想，但是具体实施起来的话就会发现很困难。你想调动它，你调动不起来。你以为空间有了，当你把球转移过去的时候，发现对方的防守球员也跟随球出现。很多东西呢可能不是说说说就可以，要很多之前的大量的工作。 是的， 来做。 没错，所以说还是就算找到了对方可能存在的短板哈，这个能不能攻进去哈，能不能打中这个七寸也是个问题。好的，那也是谢谢李欣指导哈，带来这些点评，感谢您。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国足哈，有朋友说了咱说点别的吧。哦，好好好，我们说点别的哈。 是 国足的话题，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聊哈，我们后面一直到九点钟还有40多分钟的时间哈，有很多的空间。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丁宁。丁宁昨天宣布退役了，一下就上了热搜榜哈。丁宁退役，昨天中国乒乓球大满贯运动员宣布哈，已经进入到北大学习并且完成报到。他发文回忆自己和乒乓球相伴的26年，说乒乓球教会自己无论是在高峰还是低谷，永远保持一颗勇敢的心，并感谢中国乒乓球队和球迷，祝福北大新生学习宁。 哎，是的哈，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生涯。那福原爱也是发文祝福丁宁哈，你是我认识运动员里面最正面的啊，这个怎么去理解呢？是正手最凶的吗？ 最厉害的哈，大魔王。 是昨天呢上午，在这个丁宁个人社交媒体宣布退役之后啊，进入去北大学习之后呢，首先很多人送来的祝福啊，比如说乒协主席刘国梁、女队的主教练李隼、名宿张怡宁啊，都表达了对丁宁的寄语。随后呢，福原爱也是在微博上写下文字回忆了他和丁宁的友谊。啊，说这是他认识的运动员里面最正面的一位选手。哎，他说是回忆了，说我跟你打完比赛，我去问你我要改善的地方，你就从第一局给我讲到了最后一局，巴士已经到宾馆了，你还没讲完，一句一句的跟我说。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你为什么可以拿到那么多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啊，我从你身上发现原来有实力的人根本不会隐藏自己，因为有实力所以不用保密什么。 哎呀， 夸很多啊，说丁宁你不只是作为运动员值得我学习，你各方面的人品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你已经在乒乓球生涯中做到最好，该拿的冠军全都拿到了，退役后第二个人生也是一样，希望你更加精彩。哎，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你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啊。确实这个让我们想起了就是周星驰的著名电影功夫里面最后啊，那个如来神掌打出来之后说想学啊，我教你 啊。 乒乓球大满贯得主丁宁微博上宣布退役，表示自己进入的是北京大学，攻读的是体育专业硕士学位，开始自己的学习生涯了。这是一段新的人生哈。我们的记者沈彤也给大家做了简单的报道哈，说开启人生篇章的丁宁。 昨天上午，丁宁在微博当中发表了退役声明，告别了与他相伴26年的乒乓赛场。回望2001年刚刚来到北京队的丁宁，尽管平时训练和比赛还遭遇种种挫折，但是小小年纪的他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奋斗目标。 当时心里巨难受， 着急不着急？ 着急，都不想练的感觉了。后来不过教练一抓，就慢慢上来了。今年再加上来了好多队友，这样就不会感觉球特别差，因为也有营养书现在跟大家的。就想现在好好练，多吃点苦。我希望我能参加奥运会以后，能为祖国争光就行。 打的什么份儿才算为祖国争光？ 那当然是拿金牌了。 不忘初心，为了追逐奥运冠军的梦想，丁宁从2003年进入国家青年队开始，始终拼搏在最前线，直到里约奥运收获冠军，成就了大满贯。18年的职业生涯，作为国乒女队主力的丁宁，共获得包括奥运会世乒赛、世界杯在内的21个世界冠军。但是来到 东京奥运周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伤病的困扰，丁宁也曾陷入低谷，遭遇挑战，但他永远保持一颗勇敢的心。 现在的我觉得和前两个周期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好像更平静了，会更坦然，也更平静。这两年就是走的其实还是挺漫长的，确实跟我之前的那种所面对的一些东西真的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次为国而战的时候，说实话还是非常荣耀和神圣的一件事情。 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和这种挑战，敢于面对，然后就是坚定自己的这种心中的信念， 我觉得我的内心还是强大的。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 2017年2月，丁宁成为中国女乒的队长，从此她肩上也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认为，备战东京奥运会这个周期，丁宁起到了老队员传帮带的作用，尤其是她坚韧的意志让人印象深刻。2019年11月的世界杯团体赛半决赛，中国队对阵中国台北队，丁宁在突发腰伤的情况下还是咬牙坚持连拿两分，体现了国乒精神。 首先还是肯定半决赛的时候丁宁啊，这个腰是吧，这个扭伤了是吧，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还能够把比赛赢下来是吧，都含着眼泪在打，我们看的时候也非常感动，这就是是吧国乒精神。其实这种精神鼓舞着整个团队，我觉得这个是要传递一个这种正能量和这种拼搏的，再大的困难其实他用赢的欲望是吧，能够在场上战胜啊这个对手。 昨天丁宁在声明的最后也感谢了中国乒乓球队这个伟大的团体，以及一直支持他的家人和可爱的球迷。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自己还是非常的幸运，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我在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真的自己身边的不管是朋友教练还是我的这些支持我的人或者球迷，就是他们一直是很相信我，所以也是能够让自己在碰到这些困难就是一直就是能够有一口气，就是希望还是能够希望能够展现出特别好的一面来回馈给他们。 据了解，丁宁已于昨天到北京大学报到，成为北大体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从冠军宁到北大新生的学习宁，宁队也将开启一段崭新的人生旅程。 丁宁呢，其实大家可能印象都比较深刻哈。2012年伦敦奥运会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段周期呢，应该是对他磨练比较大的哈。这段时间他感受到了很多。我们也是连线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乒乓球的跟队记者哈，郭健，郭健，搜狐的郭健，一直都在关注乒乓球队的情况哈。说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还有这段时间的磨砺哈，他还是印象挺深刻的。 我们都知道在伦敦奥运会上丁宁遭遇了非常大的一个挫折，就是在决赛中受到这个裁判员判罚的一些干扰而输给了李晓霞。但我觉得丁宁整体从性格上来说呢，他不是一个特别拧巴的人，如果跟他把道理讲透，他是完全能够听得进去并迅速的振作起来的。就像在2010年莫斯科的这个团体赛上失利以后，丁宁是迅速第一个走出这个失利阴影的那个人一样，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之后，通过队里教练队友对他的帮助呢，他也迅速的走出了这个心理上的这种纠结的心态。他自己就说，他事后仔细的思考也明白，即使没有裁判的这些判罚因素在内，难道自己就肯定能战胜李晓霞吗？我觉得这种心态的转变对于丁宁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种心态的转变对于丁宁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呢，就是在2015年苏州世乒赛的女单决赛中，她在局分3-1领先的情况下被队友刘诗雯追到了3-3平，两个人进入决胜局以后，刘诗雯也是2-0的小分领先。这个时候呢，丁宁不慎把脚崴伤了，经过长时间的一个治疗才重新站到了赛场上。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在赛场上的丁宁依然是非常非常顽强，非常非常自信，而且要打光最后一粒子弹，拼尽最后一滴血，这么一种心态，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来投入到这个比赛之中，最终反而战胜了刘诗雯，拿到了她又一枚女单的金牌。我觉得可以说这枚金牌的取得其实是跟她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失利是有关系的。通过那次失利，她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东西，也知道了在 面对困难、面对压力的时候，自己应该如何的应对。正是有了这种良好心态的保证，加上与主管教练陈斌指导的越来越融洽的这种磨合、互相的信任，才最终帮助他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登顶女单冠军，赢下了自己大满贯拼图中最重要的一环。应该说，从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到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再到这个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这三个周期里面，丁宁一直都是非常拼、非常要的这么一个运动员。而且呢，他慢慢的从一个成熟的运动员变成大满贯运动员，再到变成中国国家女乒的队长，我觉得在他身上的担子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而在无论是队伍还是他个人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成长。我觉得这是他能力的一个体现，也是整个队伍对他的帮助、对他的信任，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力量，让他可以在一个相对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体能的下降这么一个艰苦的过程中能够继续不断成长，能够屹立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东京奥运会被推迟一年举行的话，丁宁还是非常有希望竞争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这一点从之前中国乒协公布的2020釜山世乒赛团体赛的阵容就可以看得出来，丁宁也是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虽然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体能的一些下降，包括技战术打法的相对的一些滞后，会给他在比赛中带来不小的困扰，但他同时在经验方面、在他左手的运用方面、在与队友的配合方面，尤其在他的精神意志力方面，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半、将近三个奥运周期里，丁宁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自己无愧国家队队长和大满贯选手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 有朋友说，丁宁上学也验证了一句话，比你优秀的人他比你还努力，你有什么资格不去努力和奋斗呀。记者王楚燕哈也给大家做了这个简单的点评哈，鲜衣怒马少年时的丁宁。 如果说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丁宁，恐怕应该不是中国乒乓球女队队长，而是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丁宁。昨天，乒乓球大满贯得主丁宁在社交平台宣布退役，并宣布自己即将进入北京大学攻读体育硕士学位。其实，在此前采访中，丁宁就表示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期待。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其实可能不会像以前的选择那么窄，前辈也很多，运动员比如说可能要不然是转型做教练，或者说是去成家呀，然后退下来就是完全走向一个幕后啊，或者一些行政岗位。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会更多元化，你可能可以身兼几方面吧，不一定说只能做一个事情。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也在会去思考和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吧。 从2003年进入国家队迄今为止18年，丁宁职业生涯共获得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在内的21个世界冠军，因为伤病等原因已经逐渐淡出乒乓赛场。作为卫冕冠军，东京奥运会并没有他的身影。球迷们其实对于丁宁的退役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这一天真正到来，依然舍不得和宁队就此告别。 自己始终我觉得对于乒乓球的初心也好，对于乒乓球的这种热爱也好，是自应该说是在我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吧。我不想去丢掉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很珍贵、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包括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因为有那么多人去支持我、喜欢我，是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从意气风发的鲜衣怒马少年时，到叱咤赛场行走四方，丁宁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也不负梦想，他迎来了人生新阶段。祝福丁宁未来学业有成。 咱们家里人吴梦生也说，丁宁开始新的人生了，要祝福他。广宇说，孙颖莎和王曼玉也都起来了，我们中国乒乓球队改朝换代喽。好，那我们第三时段的内容就到这儿哈，一会儿接着聊。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来了。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报名中。本次大赛旨在鼓励声音内容创新，发掘和培养善于表达、精于策划、专于运营的新时代融媒体主播。大赛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盛典，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12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吧。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点，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盛宴，聚拢一号六号。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前三个时段哈，很多时间都来聊今天晚上11点中国和日本的这一场12强赛。 嗯， 虽然说这个结果呢可能不会特别理想，但是大家还是充满了期待哈。 是的， 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第四时段我们先来说说欧洲足球哈。 哎，昨天早上啊是发生了一个大事儿啊，这大事儿呢却有点闹剧的意思啊。这个巴西跟阿根廷的比赛啊，踢了6分钟以后，有这个相关的巴西的卫生防疫部门的官员冲进了球场，然后呢，最后这个比赛啊，也就是就此取消了啊，一停就停没了。比赛开始之后呢，巴西卫生部门介入啊，他们认为阿根廷的4名国脚马丁内斯、罗梅罗、洛塞尔索和布恩迪亚违反了防疫规定，要求他们退场啊。然后最后协商了半天啊，这后面比赛也没法进行了。最后南美足协也宣布了不会恢复比赛的决定，他们就会向国际足联来提交报告。那到底是谁能挣得这3分？这比赛怎么算？ 怎么算啊？ 就很引人注目了。 嗯，那这比赛就不比了。 嗯， 我们也是连线了足球评论人严强，他认为说这个叫停啊，也跟英超、南美足协、国际足联的防疫政策有关。哎，反正我看两边的球迷可不这么想。 阿根廷这场比赛5分钟啊就被巴西卫生部叫停，是和各个国家之间对于疫情防控的状况控制不一有关的。直接牵涉到的是4名阿根廷在英超联赛效力的球员啊，他们的隔离时间可能达不到巴西卫生部的要求。但是巴西的做法， 有些奇怪，就像梅西当时在现场问的，说我们来这都三天了，为什么你们早不找？这个时候才来叫停比赛，才要执行这种防疫政策。所以说英超提出不放人参加国家队比赛，所以巴西国脚没有能到位。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能说是他霸道，我觉得这是符合英国当地的这种防疫要求的。那现在咱们中国也存在这样的不同的防疫政策，澳大利亚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很难指责某一方。而国际足联啊，包括南美足联、欧足联等等机构，他们虽然是跨国际性组织，但是他们在行业的管理权限是不可能涉及到相应的疫情防治和这种行政法规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乱局，我觉得谁都不可能得出一个妥善解决的方案。大家尽可能谅解，保证疫情不会因为这些赛事扩散而已。不可能有一个统一解决的方案。你可以指责某些国家、某些地区或者某些机构管理方面的效率不到位，但是根本性的矛盾我觉得还是在于疫情本身啊，给这个世界制造的各种混乱和不利。以此来我觉得疫情如果不消除的话，这些矛盾总会存在。 那中断了这个比赛之后呢，据说阿根廷国家队的队员都纷纷回到了国内哈。但是阿根廷队周一宣布呢，说两位维拉的队员马丁内斯和布恩迪亚回到欧洲了，但是队里的另外两个英超的球员，热刺的洛塞尔索和罗梅罗就没有回去，因为周四还会要打世界杯预选赛。 是， 那这样的话呢，俱乐部可能要给罚钱了。 哎，这两边都不好弄哈。 嗯， 确实这里面相关的各方的这个利益啊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说实话，最后呢，就像之前有嘉宾说的，在防疫这个绝对的大事面前，人类大事面前，这还是得尊重的。 据报道说，菲尔福登在曼城获得了一份丰厚的新合同，这位21岁的新秀现在的合同是到2024年到期，但是切尔西呢是希望能够把他留到2027年。上个赛季福登在瓜迪奥拉的球队当中也确立了自己核心的位置，28场英超比赛打入了9球，助攻5次。 嗯，是的，也有声音说啊，上一个英超赛季就是福登的赛季啊。拉姆塞今夏拒绝了数分报价，选择了留队。据意大利足球市场网报道呢，尤文图斯的中场阿隆拉姆塞在今夏的转会窗口拒绝了很多报价。30岁的威尔士中场在2019年加盟斑马军团，之前呢在阿森纳效力了11年。人们一直认为他可能会重返英超，但他的经纪人拒绝了所有潜在追求者的邀请。他和尤文还有2年的合同，现在他决心留下来为阿莱格里的首发阵容争取一个位置。 那据英国的媒体报道说 ，C 罗回归曼联后的首秀可能会被推迟到下个星期二了。也是因为防疫的缘故，他在隔离5天之后归队，将只有1天和曼联合练的时间。那对于索尔斯克亚来讲呢，这个准备的时间也不够充分，不足以赶上周六和纽卡斯尔的比赛。 对，这个就说实话啊，就有点那个梅西一轮一轮上不了，但是球票一轮一轮卖得飞起那味儿了。之前咱们也说过，说最贵的已经是炒到了2500磅，好像是。 我觉得这不上也挺挣钱的，上比不上还挣钱啊。这个纽卡斯尔的这个比赛，我觉得有没有他也无所谓，反正喜鹊队比较弱。有媒体预计说 ，C 罗这场比赛应该是做替补席，但是呢，其实下周二欧冠客场对瑞士年轻人的比赛，有可能会迎来首发的机会啊。这是目前的这个媒体的推测啊。再说说意甲的这边的消息，这个赛季升入到意甲的萨勒尼塔纳队在关窗之后成为了转会市场令人瞩目的球队，因为球队有望迁入今年夏天成为自由身的38岁的老将里贝里，这也是给球队带去了关注度哈。据报道说呢，同样可能会迁入34岁的巴西中卫大卫路易斯。那今年夏天因为路易斯跟这个阿森纳的合同到期了，现在还没有找到下家。 是的，这是两个老将啊，在这里可能要聚首。曾经都是冠军球员。那在世界杯方面啊，卡塔尔世界杯的最新球场在10月份会亮相。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昨天宣布呢，第49届埃米尔杯决赛将于10月22号在阿图马马球场进行。哎，这个阿图马马球场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第6座的完工的球场。同时呢，阿图马马球场还会承办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和1/4决赛。今年的国际足联阿拉伯杯上，阿图马马球场会承办首轮至半决赛的比赛。这个球场能容纳约4万名观众。 这是第六座已建完的卡塔世界杯球场啊。目前中国男足参加的十二强赛在另一座世界杯球场哈里发国际体育场举行。除此之外呢，其余建完的世界杯球场有贾努布球场和教育城球场，以及艾哈迈德本阿里球场和海湾球场。 那说完了这个欧美方面的足球消息哈，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晚上11点的这场比赛，中国队将会迎战日本队哈，确实实力差的有点多。我们也是连线了严强哈，让他给大家分析了一下现在我们的短板。他说还是中场的问题，其实大家都能看到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哈。同时他认为说 B 组最弱的中国队呢，其实也只有一种方式，就是防守反击。 和日本的这场比赛，最近这几天探讨的很多，但是一线出现的新闻不多，因为这种环境下大家在一线的采访也不会有太多的人力投入。当然这对国家队的整训来讲未必是坏事，受到的外界的干扰会少一些。而且经历了第一场的惨败之后，我相信这个时候处在哀兵状况下的国足应该会体现的比第一场要更好。关于第一场失败的原因，所谓轻敌的说法，我觉得这是最不可思议的。如果真正是因为轻敌而导致了第一场的崩溃的话，那中国足球的不自知不自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我不相信是因为轻视对手而导致这样的惨败，而场上踢了20分钟就知道你没有任何资格去轻视任何一个对手。这个小组当中，日本第一场输给阿曼还给一些球迷带来了一些幻想啊，认为日本可能没那么强，但是咱们自己上场之后才发现，这个小组当中可能现在实力最弱的是中国队，而不是排在中国队等级更下的阿曼或者越南。所以跟日本的比赛以及未来十二强赛剩余的所有比赛，我觉得中国只有一种战术，那就是防守反击。如何能做到不失球、少失球的情况下去打出更有效率的进攻来获取进球，每一个积分都弥足珍贵。我觉得只有把自己的身段放到这样的一个现实地位的话，我们才可能在比赛当中有所斩获。至于加强防守到底是沿用现在的四后卫还是三中卫，这是一个专业性的话题。不管怎样的阵型选择，我觉得首场比赛的中卫搭档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防线的能力可用之人就这些。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场，我觉得这个中场先不说创造力和对于前场的支持，我觉得在防守对方和对方力拼，在力量冲击这方面、拼抢能力这方面都全处下风啊。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中场人才的匮乏可能是中国足球这10多年人才断层的一种集中体现。不管是用谁作为搭档，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中场，可能是这个小组最差的一个中场。那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争取中场能够有一点防守吧。 说到中场，潘先生说对日本要进行中场的侵略性绞杀不用客气。刚说完咱这中场是比较弱的。 对，咱说是这么说，得进行中场，这个相当于啊，这个一些比如说战争电影里说哈，我不需要对敌什么侧翼啊，两边侧翼进行打击，然后再回头一看呢，拿的都是刀枪棍棒，火炮什么都没有，这怎么打击啊？ 刚才也有朋友说哈，说一定要靠上去打，给他们足够的身体对抗，就贴上他们呗，是吧？重要的是90分钟注意力集中，咱得有这个能力啊，对体力和精神专注度要求就特别的高。这位叫19的朋友说：“祝咱们好运吧。” 确实啊，小白说双后腰还不够啊，试试支个招，试试4312啊，试试三后腰。池中国在左，金靖道在右啊，无锡在中，这样进攻，无锡还能放心的往前。确实，我其实昨天想了一下，好像4312是个比较现实的说法。前面放一个组织型的中场，或者说进攻型的中场，前面埃克森乌雷的组合，可能也看看吧，今天会不会这样。 雪山漫游说咱们输球啊一般都是看被踢进的一点儿，然后就说谁谁谁不行，也是给我们大宝说话呢，说其实大宝没防住的那个球号称是最好的规划球员也没防住啊。大宝这儿就不是，不光是大宝的事儿，这锅背的有点冤，就是给大宝这儿解释解释哈。 是的 啊，也有朋友说打日本啊，成也好败也好，中场的绞杀是最关键的，一味的防守摆大巴那绝对是下策。 也有说中国队下脚要狠啊，但是不要粗鲁莽撞，避免不必要的红黄牌。其实我觉得还是说啊，就是有两个数据可以体现出我们到底狠不狠啊，就是首先争顶，然后就是二分之一球的拼抢，这个数据是在比赛里有科学统计的哈、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去看，但是千万不要出现比如说飞踹呀、 嗯、 打人啊， 嗯嗯、 啊，但愿不要出现， 这不会， 对这样的场景出现就不好了哈、啊。那如果说赢了呢，可能也是会有很多的说法了，哪怕就是赢了哈、啊，输了可能就会被人家说又输球又输人了、啊。 嗯，一成不变说，我晚上估计看半场。12点就可以睡了，你懂的。非常阴险的笑了一下，您是说咱体力也就支撑到这儿了是吧、 嗯、 然后深秋说了，哎，其实是这样的哦，不是深秋，是雪山漫游说的，其实我60了，我不看我也睡不着，所以我干脆还是看了吧、 嗯、 就不纠结了是吧，干脆看了得了。 对，上年纪了确实较少哈。 嗯，还有说下一场是不是得雨战呢，雨战才能得分啊。您这是往天气上靠了是吧。 然后哎，80多分钟上于大宝是吧，雨战头球绝杀。是这个剧情哈。 啊，所有的吉祥因素都凑齐了是吧。嗯，也有人说这梅西的球衣包括门票都好卖、 嗯、 肯定有人后悔了，这隐形的收入真是亏大发了。 是的，我也买了一件呢啊。 你买了一件啊？ 是呢，买了一件这个梅西的新球衣。 那你这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呀、啊？这 买的是没印号的，这确实，如果说像、 哦、 对我看了一下行情，想要买这个印号的，那得说实话，主场的想要到货、 嗯、 啊，真的是真球衣真印号，得到10月份。 是哦，那还行，今年能搞定这事儿啊。有人想念说李伟峰啊，说国足后防线缺像李伟峰这样的球员了。 嗯 嗯。还有朋友啊说这个6645说，那严强老师这个阅读理解那意思是不及格呗，国足表达的实际意思是高看了自己，只能说低估了对手。 嗯 嗯， 是的。然后很多球迷在防守上在说自己的看法、 嗯、 说这个防守不是某一个人的事儿，靠整体防守才能限制对方难缠的球员，确实是这样。如果说哎，还是说啊，就是如果国足这个目前的这个纸面实力上，这些球员们想要真的在场面上和日本呢去做一个互相的互搏、正面的对抗的话，可能真的是体能只能撑20分钟，因为前锋也要回撤回来参与到中场的防守当中去，这样的话弥补一些旅游球员个人能力对我们的压制，这个其实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然后在池中国今天对吧，大家呼声很高， 嗯， 然后这也有说池中国在国安就喜欢横传，而且老是让对手给断了、 嗯、 看来这个国安的球迷们，很多国安球迷对池中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见地哈。 虽然是挺，但是也知道他的毛病。 对，说这毛病可千万别犯了。 嗯，深秋说今天得上池中国，还有说李磊该上了，王刚下半场合适冲一下日本队，反正就是国安这几位啊，就指着他们了哈。嗯，也有说西哲软的，说西哲太软了，可以再刚一点哈。一号线说艾克森要不打个前腰，阿兰打个前锋试试呗。 哦，这是硬把艾克森当高拉特用。 就反正没招想招呗。 嗯 嗯。 球迷朋友说啊，下雹子可能也没用哈、啊，实力在那儿了，日本应该也不会犯错了。 嗯， 现在说不是日本犯错的问题，就是说日本，如果说我们去想象的话，还是那句话，只能想象说他已经出了大问题啊，他都不是犯错了，他是应该是内部有错了， 就跟法国队似的，是吧？ 啊、是， 打起来了， 嗯， 那不可能啊。 是的， 7298说了，说咱一定得放平心态。不能发紧，一紧张就更耗体力了、 嗯、 就跟打澳大利亚似的，上来就是太紧张了，20分钟以后就没劲儿了。 对， 嗯，啊，这山泰你就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说这巴西跟阿根廷这事儿，说巴西这也挺好玩的，这是真好玩，什么好玩啊，人家都急了，你看梅西那脸沉的。 是， 嗯， 哎，这说实话也是有各方扯皮的因素哈、 嗯、 就是因为巴西有11名英超的球员全都没放回来， 是、 哎、 这个我觉得可以打个问号。 是，然后阿根廷的放给阿根廷了，然后飞到巴西来比赛了。 嗯， 其实说实话阿根廷这儿呢其实也没啥特别可说的，就是说因为 入境的时候，据说是说，就这四名球员都说啊，我就是从委内瑞拉过来的，我没去过英国，然后这个关口这守关口这工作人员呢也没弄明白啊，就给放进来以后发现了以后怎么办呢？好像跟一些啊南美足协的官员沟通的时候说踢就踢吧，哎呀这来就来了踢呗。但是巴西足协这块包括巴西的防疫部门知道这事儿以后就不乐意了。但是吧，阿根廷这儿就是申诉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有点恶心我的意思。 对， 你就 三天了都， 对，早知道了，对吧？ 而且你在比赛的时候就踢了五分钟你就进来了，你什么意思？ 就是你，对吧？你要真。就是因为确实也之前也出现过什么呢，就是说防疫部门在提前一天的时候去敲酒店门就不出来，因为说我们跟南美足协说好了能踢，你们去找足协就是互踢皮球呗，然后结果呢这个那防疫部门想，那我就你这时候酒店里你能躲对吧，赛场上你躲不了吧，那我就上赛场逮你去， 这个薅你来了， 对。但是其实这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采场热身的时候这些球员也都在，也是也在场上，那时候就可以薅下来。可能巴西足协这块也是巴西这个防疫部门这块也是上个镜啊，体现一下自己的防疫决心，我这万众瞩目的比赛直播的时候我上去薅你， 也表现出我们这个防疫的决心啊。这管得真乱，这要在咱们这儿肯定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哈。SK 也说今天晚上张玉宁是不是该上了，希望他能进一个。 希望吧，其实张玉宁在联赛最后两轮状态真的特别好， 给机会呗哈。下一头说了，上一场打澳大利亚就相当于他没有了中场，这谁的责任啊？说希望哈，这个赶紧把这个给揪一揪，这太嫩了，毫无经验啊。今天肯定会有调整，您甭着急哈。 是很多的球迷朋友都在期待张玉宁啊，还有期待小郭的郭天宇的，我觉得确实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些合适的时候吧，上一些新的锋线的球员啊，或者说在国足里啊有冲劲儿的年轻，包括上次的韦世豪啊，上去以后大家说哎上去一个就是赶过人的等等啊，试试。其实虽然说这个有说全怕少壮的，但是其实在足球里啊，年轻不一定是绝对的优势，我们也只能说给机会然后上球看一下，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大家也别失望， 毕竟是年轻队员嘛哈。有朋友说今天晚上打日本这场比赛是打越南之前的最后一次练兵了，也是唯一一次练兵。 那打越南又是第四轮的最后一次练兵了。 这是自嘲嘛，是吧？ 套娃了。 宝良说这咱这体力只能支持七十分钟，完了咱咋办呀？完了就只能咬牙挺着了呗。 就是挺着如果说领先了，那很多球队方式就是犯规之后躺会儿， 躺平。 对，换换人，这五个换人名额呢， 每人躺五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是吗？闲人北瞎说这老丁啊，说的是丁宁哈，老丁啊已经被孙颖莎们拍倒在沙滩上了，国乒真是人才辈出哈。对之后的大魔王有待产生哈。可能刚才这个李欣在连线的时候稍微有点深沉了，所以之前大伙都说气氛有点凝重，听完之后觉得完了这场比赛肯定没戏了。 因为李欣指导是更多的是一个嘉宾的身份，而不是说解说员的身份，就是说咱们俗称的 B 角哈，不是 A 角 啊，这样的 更多的是提供点评哈，在比赛里 尤其是那种冷静的点评，是不是 不会特别高亢的去这个解说足球 啊？怪不得刚才有朋友说其实在解说的时候他也是这个风格呀。明白了，懂了。也有说昨天看到徐亮徐指导的这个，是不是看到他抖音了？说徐指导说的对，光防守你不能往后退，你得伸脚抢，无锋战术， 伸脚啊， 对，无锋战术一窝蜂上那不行，反正这也没什么战术，咱就要不咱抢是吧？ 对，确实，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关注足球的，应该都能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啊看到徐亮在教小孩踢足球。 我觉得他说话也挺逗的， 对，还带着东北的这个调调哈， 指导这小孩，小孩很茫然。 对，每次这个基本的这个剧情就是，你这能行吗？这不行，你看我，看我，你看我这样，他还能过我吗？ 小朋友们也是要熟悉他的这个风格，会不会带出来也跟福原爱似的？ 有可能， 以后说话都得带点东北味儿哈。 缺的就是精神气儿啊。咏春堂说了，给他们放一放什么这个贾秀全啊、刘海光啊，那会儿带着球队怎么打着这个日本队的哈、啊，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哈、啊，哪怕是黎兵那一波打的日本队也是没有脾气，技术虽然差点，但咱精神气儿不能差啊，不能输啊。 是，但是竞技体育啊，还是实力为绝对的为先啊。还是说精神上来，我们只能说啊，精神我觉得不能带来胜利啊，但是能够带来能让我们满意的东西。所以说，希望今天就算我们这两个小时啊，这个90分钟的比赛里看不到胜利，哪怕看不到胜利，也能让我们能看到一些值得我们振奋的东西吧。 嗯，对，看到场上的这种拼劲儿。 嗯， 郭田雨不知道今天能不能上呀？大伙也在惦记着，看看新人的表现，希望哈。嗯。云龙九剑说啊，伪造行程在咱们这屋，那得负法律责任。 是。 嗯，这个每个国家的疫情的管控的形式不一样哈。 嗯嗯，也说这个，昨天节目也说了，巴西防疫部门的人啊，比赛开始一个多小时前就到了。要找阿根廷四个队员，确实啊，在酒店是锁酒店门，然后在更衣室是反锁更衣室门。 他们想，可能我比赛你就不好意思上场了呗，那意思是吧？ 对，所以说才有比赛后开始的时候抓人的场景。其实也是，可能是。不是专门漏过彩场的这个环节吧，也有可能在多方斡旋的情况下也有可能。 嗯，老猫5518说了，要不咱学学篮球，多换人呗，比如说换4回，不限人数，车轮战，那不行，咱是有数的。是，嗯啊，徐亮徐指导现在就是网红啊， 确实 啊 挺红的啊。这个足球换4次，不，现在不只能换4次了，现在能 换 5次呢。 对， 嗯， 精神带不来胜利，但是能带来勇气和斗志。嗯，咱们要是在比赛当中能打出自己的这种啊、精神气儿哈，大家可能也会相对比较满意一点。 是的， 就怕是跟上次似的，进了一个球之后2分钟以后又进一个，然后就完了，崩溃了，这是大家最不满意的。 是的，希望今天啊，其实我特别想看到的，至少我觉得什么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满意一些，我真的很真切的希望在11点前2分钟的时候，看到入场之后国足球员在唱国歌的时候，我能看到至少他们是扬着头昂着头，这个精气神是有的。 这个助塔人说，麦克助塔人麦克说，我只能祈祷了，因为确实实力差的有点多哈。然后冬天的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要是日本2球领先的话，那我就把电梯关上了。把家里电梯关上了哈。 哎，然后说这个，如果总控不住球，急躁的情绪肯定会让国足过早的得牌儿，到后面再罚下俩就不用踢了。情绪需要渲染，但不能过激，后面还有比赛。确实啊，就是说拼抢凶狠是一个我们希望能看到的一个精气神体现之一啊，但是黄牌其实该控制还得控制。如果说这场比赛最后是一个2-1、3-1，但是因为这个可能7-8个球员陆陆续续的换上场了，首发的拿了牌，到后面可能到了一些对关键战的时候，踢阿曼、踢越南的时候，关键战的时候、生死战的时候，真的是禁赛了、停赛了，那怎么办？那就亏大了哈、那就真的亏大了。所以说还是希望黄牌少一些，但是拼抢的凶狠还是有些，把握住拿捏住这个尺度。 也有出主意的，往事随风说，参考阿曼，简单一点，后场就甭倒脚了，你就大脚往前开，抢第二个落点，找机会偷他一个。咱得把这后场控制得住才行啊。三先生说，这个中场拦截能力现在16算是国内顶尖了。好，我们明天再见。 即刷即住，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方漆。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